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咁啊，即系我哋去到而家咧，今一集咧，其实系2019年最后一年啦，系咪？ 最后一集， 最后一集啊，最后一集啊。咁咧就你展望啊，出年咧，咁啊，即系其实我谂都好难啦，会有好运嘅啦，因为我哋见到啊，即系而家呢个政府都系冥顽不灵嘅。咁但系啊，我哋即系有时都会迷信少少啦，会睇下咧嗰啲咩预言家所讲嘅嘢啦。咁我啱啱会见到啊，即系呢一个。大纪元有篇新聞啊，睇得好开心啊！睇下呢篇嘢先，个专家预言啊，2020年咧，喂，习近平被迫变天，咁啊，金正恩就逃亡中国，咁啊，仲有噶，仲有呢个咧，保加利亚有个龙婆咧，就系话，喂，即系呢个2020年咧，中国会有大海啸啊，咁样样，唔系啊，佢话真坚嘅海啸啊，咁样样啊，咁所以咧，即系嚟紧呢一年咧，咁啊，即系。中国咧，大陆咧都好难有好运啊！咁啊，首先讲下呢一个啊，即系叫做系咩大纪元嗰篇，因为佢引述啦呢一个叫做英国嘅预言家啦，原来佢嗰、那个即系命中率都好高，好似话系咁啊， 即系唔系灯神嚟嘅？ 似乎就唔系啦。咁啊，呢一个叫英国嘅预言家咧，叫 Greg Hamilton Parker， 咁佢就话佢以前咧就即系起码2019年啊，好快啦，就佢话原来佢咧即系预言过，就系话即系澳洲有野火啊，香港反送中示威啊，亦都预言过呢一个阿桑奇被捕啊，英国嘅大规模洪水事件。咁样，咁佢就话咧，即系今年啊，即系嚟紧呢一年啊，咁啊，2020年咧，香港嘅抗争咧，或真系啊，会感染到大陆人啦、啊。就真係搞場大革命喎，會將呢一個中國呢就推返中共嘅政權推返佢喎。 嗱，唔使佢用預言家呢睇。 make sense 係咪？你覺得係 make sense 係咪？ 唔需要佢用水晶球啊，越嚟越似呢無論香港又好中國大陸都好。 咁你咪睇下呢個茂名囉，係咪？茂名已經做咗俾你睇啦，即係光復茂名時代革命啦。 係黑天鵝嘅事件。黑天鵝嘅事件。就喺中國咧，慢慢咧就會有機會發生。明明嗰樣嘢係唔可能嘅嘢，唔可能會發生嘅。點解冥冥中都有注定咧？就係最後發生咗咧。香港呢一場反送中運動咧，其實我覺得對中國成個日後嘅發展啊，唔好講經濟嘅發展，淨喺政治上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嗱，第一面對國際嘅時候，俾整个西方的阵营打到灰头土脸、就是因为香港令到变成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个此其一、刚才你讲茂名这个例子我觉得陆陆续续会有来的、不需要预言家、 但我觉得他讲一样东西挺得意的他就说呢即是推翻咗呢个习近平政权咧，就被迫同意呢一个重大改革。长远嚟讲啊，佢就会根据孙中山嘅三民主义建立真正嘅民主。喂，如果咁样讲嘅话咧，即系而家 咁我哋几大贡献你听我香港人 中华民国啊，即系而家台湾政权会重返大陆。即系如果咁样讲嘅话， 唔系亦都好难怪 啊。 即你都可以用社會科學角度或者政治角度去分析嘅就係、你而家面對呢個國際嘅圍堵、，OK， 你經濟咧就算冇呢個貿易戰咧，都面向呢個樽頸嘅時候、你地方嘅債務危機、你包括開始已經係還唔到錢嗰啲問題咧，係不斷湧現嘅時候，面對呢一個民生嘅問題，你都冇能力去解決嘅時候，你咪要調翻轉頭去搞政治咯，係咪？嗱，你諗下老習。一路以嚟，佢上台之後，其實佢依賴嘅係乜嘢呢？第一係反貪，係攞群眾嗰個支持，因為太貪污腐敗都好緊要啦。咁佢執住呢支旗，你理佢係真定假都好啦，係嘛？ 國內人民係支持嘅，呢個係此其一。第二，佢要繼續補七咧，係非常非常之有困難嘅、嗯，或者佢要補呢個七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唔可以再同咧係呢一個國際社會係開波嘅、 啊， 但係開就開咗啦。 補唔到啦，而家補六都好難啊！即係而家你見到， 唔係你佢就算佢話六啊，你都係順三四好啦，係、 啊、 咪？喂，面對咁嘅困局嘅時候，民生嘅問題解決唔到，翻翻轉頭你要搞政治啊！佢之前嘅老路係點搞呢？就捧老毛出嚟、 嗯， 跟住我前兩日睇電視，講呢一個老毛唔知百幾歲呢、這個名單係嘛？喂，講個講法係點啊？笑到你碌地啊！佢話咧，習近平咧其實係非常之欣賞呢個毛澤東，即係借毛澤東咧嚟即係冚自己醜啊！ 嗯， 即係佢覺得而家呢樣嘢仲有效啊！喂，你睇落去都似， 不嬲都話佢豬閪嚟噶，傻閪嚟噶啦。 我覺得佢咧就係即係跌多落海嘅話咧，又唔識游水咧。 唔係嗱，即係、這個、 海草都攞住啲先。 唔係因為咧咁樣講，即係以前咧，即係其實亦都有，我唔記得邊個啦，即係國情專家講。其實你習近唔係你一日咧，毛澤東嗰條屍咧，仲係喺度，即係呢一個天安門被膜拜啦。嗰、那個都仲係中共政權咧，其實係一個最大嘅公因素嚟啊嘛！即係點解即係習近平佢死都要即係捧住呢一個毛澤東思想啊呢啲咁嘅嘢啦？喂，其實即係呢樣嘢，即係其實係中共政權啊嗰、那個執即係嗰個正當性 legitimacy 嚟噶嘛？其實 第一老毛根本就唔諗住咧自己死嘅時候咧，都係擺個玻璃棺材喺度嘅，呢個係此其一。第二頭先你講得啱啦。喂，其實好多人係反對咁樣做， 嗯， 因為點解咧？咁你只係會繼續咧係偶像崇拜， 嗯， 日後咧佢嘅包袱咧，我哋係永遠甩唔到嘅， 嗯， 好嘅嘢我哋自然會學啦。喂，大佬七三開嘅時候，喂嗰七成衰嘢、 嗯， 喂你仲日日對喺個咁嘅玻璃棺材度望住呢條友，即係話呢一個圖騰啊，呢、這、一個咁嘅現象咧，代表咧你係永遠擺脱唔到咧老毛嗰個專制獨裁同埋點樣壓迫人民嗰個時期嘛。嗯，或者係搞到中國經濟一窮二白嘅時候嘛，你而家習近平而家仲攞住呢一個嘅老毛， 嗯， 嚟做護身符。你諗下佢上任嘅時候，特登去上海有個咩一大嗰、那個 一大嗰個會址啊嘛，我都去門口睇過嘅，其實係。 喂，大哥，而家今時今日乜嘢世道、所以我信㗎，唔使袁家講啊，開始咧慢慢咧。佢面對呢一個經濟困局，面對國際政治形勢咧，就正如好似當年蘇東坡咁， 嗯， 即係呢一個嘅戈爾巴喬夫咁，嗱，鞏固咗自己嘅權力啦，開始喺政治上咧、被逼要開放， 嗯， 雖然我哋都係天真，我哋都係有主觀期望，但係呢件事唔係一件壞事喎、由我哋香港人引起先、跟住立去茂名、光復茂名、時代革命、喂，遲啲各省各市排住隊嚟、你死唔死？ 唔係，其實咧，而家你同呢一個當然中美貿易戰咧，係令到中國咧係全面地，即係其實簽完之後咧，中共咧係中國咧係全面地依賴美國嘅。其實你而家咧，即係美國嘅策略，嗱，你唔好睇小佢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大爆買喎。即係而家叫做首階段嘅協議啦，就係、是、其實主要個嗰個重點就係大爆買佢啲農產品，買佢嗰啲即係工業製成品，買佢啲能源。咁但係咧，即係佢而家每年係買多1000億啊嘛，即係由6000億變到去買即係5000-6000億變到去買6000-7000億啊嘛。咁其實而家咧老共咧，其實嗰個荷包咧已經差唔多好乾糖啦。其實係呢兩年嚟咧，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嗰個荷包非常之緊張，外匯好短缺。咁你再揸乾佢啲外匯嘅話咧，其實佢好難大殺幣啊，好難再去搞一帶一路。你睇下，即係之前 Donald Trump 喺度話唔俾呢一個世銀再借錢俾呢一個大陸啊嘛，每年借幾多？其實嗰度唔係好多嘅啫。如果國家嚟講係10億美元， 咪好簡單啫嘛。你從当年啊，80年代，即系呢个日美 啊 嘅贸易冲突嗰个问题上面、其实同样道理嘅，都系即系呢一个所谓嘅 balance of payment 嘅外汇、即系嗰个叫咩外贸嗰个赤字，即系或者两个国家之间嘅对比、最后当然啦，日本仔梗系会听大佬话啦，一让步嘅时候咪泡沫爆破咯，系、咪？ 其实你而家咧，你中共模式 咧，因为你如果当年呢一个嘅大量嘅贸易赤字，令到呢一个嘅 贬值呢一个日元嘅话，间局佢嘅话咧，佢减低咗佢喺国际上嗰个竞争能力啊嘛，喺出口嗰个问题上边，而跟住你自己内部啲嘢又咁贵嘅时候，咪一都镬熟咯。所以而家中国都有同样面对相对同一嘅情况嘅。 就是佢个问题。 唔系佢好彩就係因为佢起码都知道上一次日本嗨过嘢，所以自己抄一抄。 我恐怕佢而家连选择嘅余地都冇啊。第一嗱，你而家签咗呢个协议呢，其实佢仲有个執行机制嘅。咁啊執行机制呢，如果你反悔嘅话呢，就唔会同你讲咁多嘢㗎啦。即係就会有个。 冇啊，佢今次一定係。俾人床板夹春袋， 系啊，有个 snap back mechanism。其实你而家你想讲咧，做嗰个叫做系做大做优做强咧，个国企政策咧，你系做唔到噶啦。即系佢揸干你荷包咧，你就做少好多嘢噶啦。呢、這个就系正正咧，就其实似 Donald Trump 啊，就系抄翻以前列根对付苏联嘅策略啊嘛。就系其实佢同你玩星球大战，系嘛？ 假嘅，其实假嘅， 系啦。咁而家又系嘅啫，而家又同你搞太空军呢、這个叫做系国防授权法。咁佢同你搞。太空军，你第一，你已经冇晒钱啦。你而家你再搞呢啲咁样嘅航空母舰啊，嗰啲嘢都冇用。其实而家咧， 你俾人觉得咧，原本即系中国威胁论呢样嘢咧，系唔系摆喺议事日程上边嘅、嗯？大家都系噏下嘅啫。真做嘅时候咧，就系即系打好多嘅折扣嘅。但系今时今日去到今日环境。嗯因为香港，因为呢个中美贸易战嘅问题，中国变成系全球西方世界围堵嘅情况之下咧，喂，咁你好大件事噶噃？嗱、嗯，如果你经济冧埋嘅话，唔好话冧啦，大家唔好讲到咁即系咁夸张，就系、起码回落， 嗯， 或者你系需要解决内部嘅经济问题，包括头先我所讲嘅，即系地方债务嘅问题啊，包括即系成个金融体系嘅还款嘅能力嘅问题咧。咁你出事㗎啦、 啊、 你焗佢呢你一系就係、是、即係大家时代革命、啊、光复上海又好光复广州又好一系咁第二呢就係、是、当权嘅人只有你自己让咁、嗯、你喺经济上面冇能力让啦你咪唯有揀喺政治上让囉好啦你一样喺政治上嘅时候包括可能啲释放嘅文化人士啊俾多啲空间啲人噏下嘢唔好即係又拉又锁啊咁样咁你玩完㗎啦。 唔系，我觉得我哋呢一个时候呢其实讲真啦抗争咗即係差唔多六个月啦即係过埋年添啦。其实我哋要有 faith, 其实我哋即係都唔驚佢点样恐吓係咪一时即係你见到习近平呢即係好多嘢都系拍脑袋。 喂我哋呀、啊、你睇呀喺平安夜里面、啊、我哋头先就即係针对差佬个笔嚟讲啫。你作为示威者嚟讲諗住嗰啲咁零售啊食肆喂，系靠呢个零礼拜嘅咋，都翻唔到好多薪，不过都起码即系出粮啦咁样。你而家连粮都出唔到，租都交唔到啊，大佬。你唔好话坐得晒。呢、這个策略，所谓嘅揽炒嘅策略咧，系导致到咧，你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本来系治安最太平嘅地方，大家都嚟投资嘅地方，亦都帮助你中国一把喺咁多年嚟。而家连呢个地方都冇埋。我真系唔知道你点样继续收货。 其实佢而家好想 边，我哋已经预咗噶啦。你唔使空我哋啊！ 即系习近平佢个主观期望，好想边缘化香港，好想唔再靠香港。所以咧，正正就系如果唔再靠香港嘅话咧，佢先至可以对香港咧就下狠手。咁但系而家问题就在于咧，你而家国内嗰个经济咧，即系之前高善文已经讲咗啦，即系你就算保五都好困难。系嘛？咁而家咧，就而家呢个而家国务院啊，好惊啊！而家最近李克强啊，即系其实佢就即系又系即系发咗个通知啊，叫做进一步关即系做好稳就业工作嘅意见、啊。因为而家咧又系搞港六稳啊嘛，讲嚟讲去又讲六稳，就话要将嗰个稳就业放喺更加突出嘅位置，就唔俾嗰啲咁样嘅公司咧咁容易即系其实去炒人啊，唔好俾人炒人啊，因为佢就觉得咧而家就有机会啦，即系其实。是爆发。 李克强讲呢句说话呢是真心话嚟。 是啊。 因为面对呢个中美贸易冲突嘅时候、啊、面对香港即是内地嘅经济呢开始是走向樽颈嘅位置嘅时候呢、啊、其实再加上即是美国佬喺度逼迫緊你啲国企、啊、即是完全冇效率嘅系透过国家补贴嘅呢佢冇办法先唔保就业喎、 啊。 如果唔系仲乱过香港喎、啊。 因为佢就 话。喂点解喂嗰啲友仲用冇过我哋好多啊大佬。 因为佢就话呢而家有机会爆发呢个规模性失业潮啊。 規模性失業潮咧， 即係大規模嘅意思。 係啊，咁而家佢要做嘅做法咧，就係話要求裁員嘅企業咧，就提前30日咧，就向員工說明狀況，就補足遣散費。你即係30日一個月通知，即係同香港嘅做法一樣啫， 冇分別， 一樣。 仲話自己社會主義大， 即係我唔知佢有啲咩分別。其實講真，你而家你自己嘅勞動法，你應該係咁樣做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佢自己咧好多唔同嘅大公司咧，佢有啲咩職工代表聯會啊嗰啲咩嘢。咁但係嗰啲係代表共產黨，就唔俾你咁容易炒。 就算你是代表共产党都好啊，啲友俾你炒咗鱿鱼啊，我理得你啊，系咪？净系补咗30日俾我， 最紧要啫嘛。其实讲真，你唔俾人炒人，咁你系咪补贴呢啲咁样嘅民企先？咁而家佢又话咧，就其实做好多措施，又包括减税减费啊，咁然之后咧就保住啲民企咁样样。咁其实你而家民企咧，即系第一，你而家你借钱又好困难，同埋咧，你而家你贸易战打到呢一刻咧，好多产业链咧，其实已经系移走咗噶啦。其实系而家啲外资移走咗之后咧，唔会翻嚟，尤其 所以咧，你讲翻转头咧，佢咪捉虫 啊？ 即係喺香港未爆發反送中衝突之前，其實本來已經清得七七八八嘅嘢。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喺度講話，你都戇居嘅，你都不嬲無法無天嘅咧。人哋叫你寫落去立法嗰度，就起碼我有得交代嘅，大哥，係咪？到時我嘈你嗰時候，亦都可以聲大減惡啲啊！大佬，你寫落去你自己都唔遵守。好啦，你捉蟲，你玩多半年。 嗯。 我唔知你系咩盘算啦，我唯一嘅理解就系你当咗我哋人质咁同美国佬讲数嘅啫。 唔系呢个就系其实啦，你真系即系呢个习近平呢个人真系败国到阵。其实讲真，你一年之前啊，人哋五月嘅时候，旧年五月嘅时候已经俾咗机会你去签，嗰阵时人哋系单纯地。 点解咧 ，Anthony？ 其实我而家越嚟越觉得呢过去半年嚟发生嘅嘢，除咗香港呢个 part 之外咧，亦都可以反映到咧，其实签到贸易协议嘅系代表乜嘢呢？就係內地嘅溫和派咧，係抬頭。因為點解你記唔記得 Donald Trump 有一次做個訪問，我好有留心睇。我覺得佢講嘅講法好可圈可點。就係話究竟簽唔簽到呢個貿易協議咧，唔係睇我哋美國人，係睇中國。其實佢背後意味嘅意思就係話咧，擺咗個協議喺台嗰度，你制定唔制？如果你唔制咧，即系话你唐强硬嘅路线系抬头嘅。 嗯， 如果你制嘅话，即系话我哋仲有一个希望就系咧，就觉得温和嘅力量咧，即系相对理性啲咁多啦，都系契弟嚟嘅啦。共产党嗰啲 呢个咪就系其实系朱镕基路线咯，或者叫做系改革开放路线咯。即系其实咧，朱镕基一早讲咗就系话咧，即系其实喺旧年啊嘅呢个北戴河会议嗰度已经讲，唉，做咩唔签咧？签咗其实对中国好噶，以前嗰啲咩 WTO 嗰啲条款系对中国系好的。 佢真系谂住磨烂只咯。 系啊。 喂， 但你越磨越扑街嘛？你估冇成本噶？ 嗱，你拖到个半年，甚至乎香港嘅民主人权法案，我而家庆幸当日咧，半年前咧未即系未如火如荼反送中嘅时候咧，佢未签咋。 嗯， 喂，如果签咗咧就大镬啦。喂，我连人质都冇啊！真系闩埋门打狗啦，美国佬喂，大佬我都签完啦，大佬我仲同你癫啊，大哥系嘛？咪你都系自己搞掂佢咯。所以你错有错着，佢唔签反送中运动。美国佬夹硬焗住上马，跟住又要总统选举，跟住Donald Trump又有丑闻，所以佢大家表面上就你串我串你，但大家都有自己嘅盘算啊嘛。而佢嘅盘算好简单嘅啫，摆喺度嘅嘢，我都知你做到六七成，我已经算万幸噶。但系你肯签嘅话，其实都代表仲有一个希望，就唔系嗰班癫佬又继续。喂，正如你。政法委走去控制，直接控制差佬一样啫嘛。 啊，话直接去即系一早已经俾 order 嘛。 喂，你谂下，佢批评埋法院，即系话想点啊？公检法一家啦，将内地嗰套照抄搬落嚟香港啦。 嗱，而家咧，即系点解啊？林郑九元残存咧，即系点解会俾佢留喺度咧？即系而家即系相信佢最后嘅任务就系立23条啊嘛，系咪？咁但係咪立到呢？即係如果我哋之前都問過一個問題，就係如果立到嘅話，咁你嗰個逃犯條例就唔使一樣啦，大佬啊！ 佢冇㗎啦，即係而家你諗下，去到上次去澳門都唔敢噏呢樣嘢。其實即係話呢，再配合埋中美貿易戰嘅話呢，你而家只有放遠工㗎啫。 嗯， 對香港人。所以點解最近都有好多訊息出嚟㗎？一 就话会所谓嘅特赦啊嘛，或者唔使特赦啦，直你唔起诉得噶啦，大家当抹咗佢，即系嗰啲咁嘅数屎忽数就冇件事。十八岁嘅学生嘅唔告，唔需要公开讲话唔告啊，系咪？你最后睇到边个上庭嗰啲 case 就知噶啦。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独立调查。第三咧，我反而觉得咧，最近路透社嗰两个相冲嗰个信息咧，我有少少担心嘅。 咩信息咧？ 唔系佢最初就话三月林郑挨唔到三月啊嘛，跟住而家再爆嗰样嘢出嚟就话，喂唔关林郑事噶，系内地梗要搞噶，两个系有少少 conflicting 嘅。OK。表面上 conflicting 啊！ 嗱，呢个咧就潘小桃咧，佢今日佢又写一篇文，就系话中纪委是送中幕后黑手咁样样，佢啊即系整咗呢篇文，咁佢就话啦，其实佢对呢一个信息就好怀疑，佢最对啊最近啊，即系嗰个路透社嘅报道咧，就其实好怀疑，因为其实嗱呢篇报道点样嚟嘅咧，就系、是、话北京嘅高官就爆料，就俾料俾路透社，就话咧其实唔系嘅。嗱，呢一个送中条例咧，其实幕后缩黑手咧就系中纪委啦，咁样样。而中纪委咧就本身就系呢个赵乐际去即系把持住嘅，咁样样。咁赵乐际本身咧，其实佢本身都系杂系噶嘛。咁但系佢见到佢今年咧，似乎官运咧，即系好似有啲阻滞。见到习近平咧，就对佢咧就有啲即系不满啊。尤其系点解会突然间去查嗰个叫做系即系佢嗰个咩即系佢以前啊。主政过嗰个叫做咩地方话，即係嗰个叫做系秦岭啊，即係话佢嗰陣时违章建筑啊呢啲乜嘢啦。其实呢样嘢呢就係报复呢一个赵乐际，本身就唔 Q 妥佢嘅。咁而家点解突然间爆出嚟呢单嘢呢，其实就係想将所有嘅镬卸落去中纪委，然之后呢就搵人孭咗呢隻镬去，咁变咗。 卸落去习近平嗰度。 咁唔係， 因为系你友嚟㗎嘛，你嘅人嚟㗎嘛。 而家就话，而家就划清界线喎，因为而家习近平呢就开始唔 Q 睇佢咯，其实系就话佢唔听话，咁所以呢就将所有嘢镬卸埋去，卸落去，然之后咧就等佢做替死鬼，然之后救翻林郑啊、黑警啊呢啲咁嘅人，即系呢一个咧系佢嘅阴谋。 唔系咁你，所以咧即系内地呢个黑箱嘅政治咧，black box 咧。有時你真係幾難估佢。嗱，一方面你睇佢簽訂貿易協議，頭先我講嘅就係溫和派咧。如果而家呢一個爆路透社話嗰單嘢係即係中呢個咩政法委一手係主導嘅話，咁即係話強硬派咧，甚至乎呢班強硬派想擺埋呢一個習近平上台啦，你賴落去下面啲僆冇用㗎。OK， 啲 order 系你噶， 咁梗系啦，我梗系知道啦，呢啲一定系啦，因为讲真啦，即系你唔净止系即系呢一个萧建华事件啦，你早喺李波事件啦，早喺林明基事件啦，都系人哋写你嗰本咩，即系习近平的情人嗰本书走出嚟， 摆咗上台咯， 系咪啊？ 本来老实讲，大家都以为习近平正正经经系嘛，喂，你一拉李波。一拉呢个林明基佢啲，哇！咁呢本嘢都几坚。 同埋其实我哋而家系嘛，已经系睇清咗习近平嘅真面目啦。嗱， 第一老虎咯， 就其实佢系啦，即系中咗左毒太深，已经系冇得救啦。第二，即系其实佢已经系即系同我哋以前啊，即系你成日讲咧，你啲泛民大佬咧就对佢有啲期望噶嘛，就觉得佢会平反六四啊啲乜嘢噶嘛， 嘥气啦。即系大家仲有个痴心或者主观嘅期望咧，就系、是、佢好似。波尔巴乔夫噶，就真系喺佢巩固即系权力之后咧，开始放权。 呢个就永远都有嘅，呢 永远咧都系以一个皇帝即系嘅管治嗰个嘅王朝嗰个思潮咧去谂问题。 即系以前旧泛民嗰种心态咧，就博一个好皇帝啦，就会反攻自省，就改过自新咁样样。 因为其实大家都冇乜希望嘛，所以有寄望皇帝 嘅。但系共产党系冇得救嘅，其实系咁，所以你就系你对共产党咧，其实真系即系能战先至能够和啊。其实呢个系好紧得，呢个 唔系，所以我哋唔怕嘅。时间差唔多，但系就简单总结一个讲法就系咧，我而家谂过啦，你唔肯唔想完啊嘛，你唔肯停啊嘛，要拖落去啊嘛，香港人陪你玩，我哋嗰700万陪你玩，OK， 咁你系死得噶啦，第一落去呢一个嘅内地，第二国际社会都系继续围堵你老共，第三因为你面对客观上喺经济嗰度开始面对一个樽颈嘅问题。开始要回落啦，咁咪焗死你咯， 我唔理得你强硬派定系即系温和派，你系咪俾人摆上去呢样，我哋完全唔关心，关我春事。OK， 你对我哋好啲，咁你仲有一翻身；你对我哋差，我哋都唔介意，因为最后炒嗰个系你。 啊 ，OK， 今晚时间差唔多， 系， 拜拜。 OK，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